太子，东宁忍者少女，蒙古水师提督，以鲸鱼为坐骑的高丽投资人，这一行人在茫茫大海上四处寻找蕴藏无尽力量的佛岛，希望自己的心愿能够实现。在大明水师的追击和大海盗的环伺之下，他们将谱写出一部怎样的大明航海传奇？架空小说《四海惊奇》，不空文化出品，主创马伯庸，驰骋赵老师，演播江宁。 第42章，筹码。 卢舍夫狞笑着，吐出他那条尖尖的舌头，对李千户说道：“ 对不起几位，这个人我们不能交出来。” 见到手的富贵要被日本人扣下，李千户急了：“ 此人是胡大人要的要紧侵犯，说好了，你们绑人，我们设法运出来，大家各取所需，如何又不能将此人交给我们带走？” 卢舍夫说道：“我们要的东西如今已不在这个人身上，但是这个人现在与我们有大用处，自然不能交给你们。” 李千户在看到建文掏出玉玺时，已然将五马诸侯梦做了个遍，如今竟然告诉他到手的功劳要被抢走，急得眼睛都出血了。他拔出腰间的绣春刀喝道：“ 老子也是刀头舔血十几年混上来的，你们以为锦衣卫的刀子都是用来切豆腐的不成？” 卢舍夫也不搭话，向后跳出一丈多远，示意手下将剑门压进船舱。李千户喝了一声：“上！”沈提奇和六名锦衣卫都抽出腰间佩刀，朝着簇拥剑门向船舱走去的日本人冲了过去。六名天狗众毫不犹豫地拔出腰间双刀，将刀捂得花团锦簇，朝着锦衣卫也冲了过来。六名锦衣卫和六名天狗众杀在了一起。这些锦衣卫都是这次指挥时千挑万选出来的高手，前来蓬莱本是另有所图，个个武艺高强。天狗众则是幕府将军利用剑豪的身体再生调教而成，也是一等一的高手。12个人杀成一团，竟然是胜负难分。只见绣春刀和太刀你来我往，甲板上银光闪闪，杀得好不热闹。李千户虽说是个小人，手底下功夫却不差，他反手提刀，单提着飞鱼符前进，身法极快，眨眼冲到簇拥着剑门的黑铠武士身前。两名武士还没来得及拔刀，就被李千户麻利的扑哧扑哧两刀劈倒在地。武士鲜血飞溅，竟喷到卢舍夫的白色寿衣上。卢舍夫大惊失色，立即张开嘴吐出舌尖，企图用催眠术控制李千户。剑门见卢药师手段，急叫道：“小心催眠术！”李千户抓起一柄死掉的武士身边的武士刀，朝着卢掷了过去。卢闪身躲刀，头顶上戴着的乌帽子竟被击落，发髻散乱地披在肩上。幕府将军嗷的大吼一声，举起他那把7尺长的巨大野太刀，朝着李千户劈了过来。李千户用手中的刀去挡，对方力猛刀沉，绣春刀刃薄身长，并不适合格挡。李千户硬接下这刀，只觉得半条膀子都麻了。他想叫沈提奇来帮忙，回头再看哪里还有沈提奇的影子。见闻此时被黑铠武士们拥着进入船舱，消失不见。接着又有两名天狗众带着几十名黑铠武士从船舱里鱼贯而出，加入战团。甲板上的战局随之一变，六名锦衣卫中已有3名被砍死，六名天狗众里也有4名被锦衣卫们合力砍掉头颅杀死。但是此时剩下的4名锦衣卫早已都带伤，李仙户逃到船边想跑，只见载着他们过来的海船早出去了一线之地。沈提奇不知何时已回到船上，正冲着李仙户抱拳拱手。 他妈的！ 李仙户知道沈提奇这是刻意报复，要陷自己于死地，如今他没有办法，只好翻身再杀回去。就在此时， 护卫着大安宅船的两艘官船上发出一阵骚动，船上的人都在朝着海面上看，正在大安宅船上战斗的人也都短暂的停止战斗，朝着海面望去。只见一个黑点穿波冲浪，擦着海面高速朝着大安宅船冲了过来。那黑点飞行的轨迹像是孩子用石头在水面打着水漂，每飞出七八丈就要降低高度接触一下海面，然后借着力再次飞出七八丈。这黑点就这样蹭着海面朝着大安宅船渐行渐近，直到离着一里来远，船上的人终于看清，飞过来的竟是一个长着翅膀赤裸上身的大汉，他背上还驮着一个身材娇小玲珑的女忍者。这大汉像炮弹一般飞驰而来，距离大安宅船只有不到半里远，船舱里的日本士兵们才想起应该做些什么。官船和大安宅船木箱子般的船舱上，蜂巢般的窗户里伸出了上百挺大铁炮，噼噼啪啪朝着大汉射击。所谓大铁炮，其实是加大口径的火枪，射程比一般火枪要远，是日本战船的常备武器。日本人喜欢靠这种大铁炮的齐射压制敌人火力。那大汉看着粗笨，身形竟是极为灵活，他左躲右闪，竟将射来的炮弹都躲了开，有时眼看要被射中，他粗胖的腰向着旁边灵活一扭，子弹竟然擦着他的身子打偏了。一轮大铁炮射过，海面上水花溅起一片，大汉居然是毫发无伤。站在大汉身上的女忍者凄厉喊道：唐格斯，你进船舱送我去甲板。大汉喊了一声好，举起带着色符手链的右手，说来奇怪，他的身体竟然腾起笔直的朝着斜上方大安宅船的窗户飞去。大铁炮打出一轮之后，想再发射需要经历漫长的装弹过程。躲在窗后装弹的射击手们看着大汉朝自己撞来，惊呼着扔下大铁炮四散奔逃。眼看腾格斯要撞到大安宅船的窗户上，七里纵身一跃，双脚稳稳地踩在船舷上，脚下生出两丛瑰丽的珊瑚，将它钉在墙壁般的船舷上。在他身下，腾格斯一头撞进窗内，撞得木屑乱飞，船舱里一片惊叫。真不知道这个皮糙肉厚的大汉是怎么把硬木的窗户给撞坏的。七里稳下心神，朝着船甲板上急奔，两道珊瑚痕迹在他脚下时隐时现，一直把他送上甲板。待他落在甲板上，只见船上六名锦衣卫长穿渡破倒在地上，三四十具天狗众和日本武士的尸体横七竖八躺了一片。幕府将军巨大的身躯跪在地上，李千户浑身是伤，绣春刀深深地劈进幕府将军的右肩。李千户大口大口喘着粗气，脸上肌肉颤动，鲜血流得满脸都是，双手紧紧握着刀把。过了片刻，他的双手松开了绣春刀的刀把，身子朝后直挺挺倒下去，一把斜插短刀深深插在他心脏的位置。幕府将军慢慢地站了起来，他左手抓住插在自己左肩的绣春刀，拔出来扔在一边，鲜血从伤口喷涌出来。幕府将军似乎并不在乎伤口，他将野太刀交在左手，转转脖子，踩着一地滑腻腻的血浆朝着七里走了过来。七里感到沉重的压迫感，戴着狰狞面具的幕府将军似乎拥有着鬼神之力。七里心一横，用日语说道：武田大人，可还记得百地忍者之里被你杀害的一百余口吗？面具后面传出幕府将军冰冷生硬如铁板的声音：一百余口，这点点数量我怎么会记得？是的，一百余条性命对他来说算什么，在统一日本的战争中，他杀死的人何止百万，光是将上万人头堆砌成金棺的事他也已做过不少次，区区百人性命又如何会记在心上？好，七里只说了一个字，拔出腰间的忍者刀，娇小的身躯朝着幕府将军冲了过去。 迅速驶离大安宅船的锦衣卫海船上，沈提奇目睹了大安宅船上血腥的战斗。他的小随从锦衣卫怯生生地凑到旁边问道， 大哥，咱们就这样把李贤虎扔在倭人那里，看着他被杀，还赔上六个弟兄，真的好吗？ 沈提奇哼了一声，海风将他的飞鱼服下摆吹得漂浮起来，他的眼神冰冷，说出的话也同样冰冷。 哼，李千虎从来不拿咱们兄弟当人看，死不足惜。至于那六个弟兄，谁让他们是李千虎的亲信，让他们陪葬吧。 说吧，沈提奇看了看旁边的几个水手，他们都不知道沈提奇将李千虎送上死路的事，都还在忙着操船。现在这艘船上最大的官就是他沈提奇，他压低声音对随从的小锦衣卫说道， 兄弟，你记住了，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咱弟兄想升上去，谁挡着路就让谁死。 刚说完这句话，操船的水手们惊叫起来，只见一条官船将船身横了过来，侧舷一排黑洞洞的窗户对着他们，看样子是要射击。锦衣卫的海船没有装备武器，眼看着就要遭受攻击。突然，官船旁边的海水像是沸腾了，朝着两边分开，一座山丘从水面下迅速升起，官船上的人都嚎叫着企图躲避，那山丘继续上升，竟是一条硕大无比的巨鲸，它从水面猛地跃起，朝着官船撞去，官船应声被撞成两截，船上的日本水手和士兵们纷纷落水，或者主动跳进海里企图逃生。巨鲸张开嘴，蛇弓呈栈桥似的，上面站着一个头戴高力士纱帽、身穿白色高力长衣的小老头。沈提奇正感到惊愕，忽听水手们又是一阵惊叫，只见另一条官船大铁炮火力全开，噼噼噗噗的射击，由于慌乱，子弹大都打进水里，白色浓烟在一轮射击后遮蔽了半条船。浓烟渐渐散去后，只见在官船的侧后方出现一条外壳上钉着铁板装甲的中式大型战船，船上百余名水手用重头标枪、弓箭和火枪朝着官船射击，水兵们沉重地朝着官船射出子弹和标枪羽箭，一阵飞艇电击、流石雨坠的猛攻，官船上抵抗的声音消失了，看样子船上的武士都已被消灭。再看那条盖着铁板装甲的大型战船上，汉官郎君披着斩马刀，正在指挥水兵们操船朝着大安宅船靠拢。大安宅船上的武士们从船舱的三层窗户里伸出大铁炮，炮弹像冰雹一般朝着破军的坐船袭来，炮弹把船身上的铁板装甲打得火星乱冒，在判官郎君身边爆裂，有的水兵被击中倒地或者落入水中。判官郎君不为所动，镇定地守住斩马刀，继续指挥还击。大安宅船火力都被吸引去攻击破军的坐船，它的另一面20条战船不知从哪里杀出，战船排成线形，用舷炮朝着大安宅船射击，他们的威力远比铁炮要大，几轮炮击将大铁炮全都打哑了。战局的变幻令沈提奇瞠目结舌，可他还没从惊愕中醒来，战局再次发生变化。蓝天碧海相交的边际线上，数百条大大小小战船潮水般的扬帆升起，几乎将海面完全遮蔽，中间的巨型宝船上挂着邹鱼旗和正字旗，以及代表水师提督的九盏青色犀角灯。沈提奇的眼睛不错珠地看着眼前这场壮观的大海战，他抓下头上的纱帽，倒吸一口凉气， 乖乖不得了，这回热闹大了，正提督的主力船队也来了。 第43章，对峙。幕府将军的野太刀重达数十斤， 刀身比七里的身高还要长，乃是日本的名刀工济州正宗花费3年锻造。刀成之日，济州正宗也成了第一个被将军试刀的试验品。能使用此刀者，全日本也只有将军一人而已。幕府将军的臂力远异于常人，他曾命人将两头鲸鱼的尸体落在一起，结果一刀两断。方才同幕府将军对峙，已经用了七里90%的勇气，现在他只是凭着自己的一腔仇恨才能站在将军面前。幸亏前面有锦衣卫消耗了将军的精力，不然七里是不敢直接对上他的。对付如此难缠的对手，七里并不敢硬碰硬，只能施展自己灵动的身法，寻找敌手收招不及时的空档加以攻击。七里如同是同巨大独角仙搏斗的小蜜蜂，眼看对手的大刀要砍上自己，他略扭腰便会让带着刃锋的大刀擦着自己的身子掠过，然后趁将军的刀势已老不及收回时，用疯子般的小刀狠狠地戳一下，迅速脱离。不过十余息的功夫，七里电光火石般的和幕府将军交手30余个回合，每一击都能得手。幕府将军穿着笨重的铠甲，一般刀剑无法伤害，但七里每次都能准确地从铠甲缝隙刺入。幕府将军的全身转瞬间多了30几道伤口，喷射出血花来。 就差一点了，再给我一点机会吧。 七里的身上浸出汗来，他内心感到略略一紧。幕府将军虽然受伤甚多，但由于有铠甲保护，七里的每一击都只能伤其皮肉，并不致命。反倒是自己在一连串的主动攻击后，力量和速度都大大减弱。对于忍者来说，硬碰硬的胜算并不大，消耗战更是大机会。七里已经有点慌了， 要害，要害在哪里？ 七里握紧手里剑，再次发起攻击。他在擦身的瞬间观察幕府将军，只见将军全身都被包裹在坚固沉重的铠甲内，他所穿着的紫微金大铠是用紫色丝线将镀金的金刚制甲片串联而成的铠甲，全身铠甲需要使用3000片甲片，层层叠叠异常坚固，一般刀剑无法伤害到他的身体。至于其他要害部位，又有加厚的铠甲部件保护，比如喉咙使用了被称为喉轮的弯月形甲片完全包裹，面部也有金刚制的面具。 那么只有头顶有空隙了。 七里将目光移向幕府将军的头顶，将军所戴的狮子头头盔是由8片刮片形的金刚片集合而成，顶端接缝处使用名为8番座的莲花形流星铜线铆合，这8番座的正中间有个洞，直通到将军的头顶心。七里暗自认定，突破点应当就在此处。他反手从腰间抓出3枚手里剑藏在腰后，假意朝着幕府将军冲过去，装作又是一轮面对面的袭击。将军果然上当，挥舞野太刀朝着七里冲过来的轨迹横斩。眼看七里即将进入野太刀刀尖轨迹所及的区域，他突然把3枚手里剑抽出，用力反手朝着将军掷去。正在挥刀砍来的幕府将军没料到这次攻过来的是手里剑，他连忙收刀抵挡，只听当当两声，2枚手里剑撞在刀身上，3枚手里剑则越过大刀撞在他的喉轮上，剑射出的火花惊得将军不由得倒退了2步。等他回过神，正面的七里却不见了。正在寻找，只听头顶金风呼啸，七里在手里剑飞出的瞬间早在半空改变行动轨迹，几个空翻翻到近旁大安宅船上层建筑的屋檐下，用脚底的珊瑚稳住身体，然后双手高举着纤细的忍者刀跳了下去，正踩在将军的肩膀上，用尽平生之力朝着8番座中间的孔洞刺了进去。当啷啷，8番座迎刃齐齐地断成2片落在地上。 凄厉的忍者刀从八幡座断裂留下的空洞里笔直地插进去，贯穿幕府将军的头颅，一直没到刀心。幕府将军发出兽吼般低沉的惨叫，扔掉野台刀，双手朝着头顶乱抓，撞向甲板上层建筑的木板墙。气力松开刀柄，想要脱离将军的肩膀跳到一边，不料他的两只脚竟像是被铁箍箍住，牢牢吸附在将军的肩膀上。气力又用力挣了两下，依旧无法挣脱。幕府将军此时到了板墙边上，用力朝着墙撞去，三寸多厚的木板墙被撞出一个大洞。七里觉得整条脊椎骨似乎都要被撞碎了，后背插满了木屑，嗓子眼抑制不住的发心，一口鲜血吐了出来。七里这才注意到幕府将军头盔顶上的洞里弥漫着飘忽不定的黑气，有一双眼睛正在看着自己。被箍住的双脚忽然被松开，气力整个人被惯性的扔出两三丈远，一连撞翻了两个用骨架架起来的大鼓。重重摔在地上的气力半晌才从眩晕里缓过来，他借着屋内顶的小窗发现自己的脚踝上留下两个黑色的手印。幕府将军也站了起来，按着脖子转了转脑袋， 你弄得我脖子好疼啊。 忍者刀是从头顶穿过脖子直插进胸膛的，幕府将军用力转动脑袋，七里听到他脖子里发出金属嘎啦啦碎裂的声音，大约是刀被他的肌肉挤压成了几段。难道他是妖怪吗？七里眼睁睁看着幕府将军逐渐收紧肌肉，身上正在流血的那些伤口都喷出黑气，血液沾到黑气立即干涸，在将军头盔顶上的那个洞里窜出了一丈多高的黑气，逐渐变成半身的人形，但脸上只有一双闪耀绿色幽光的眼睛。更多的黑气从盔甲缝隙里不断溢出，包围着幕府将军的身体。他单手抓住一个木桩，嘎巴一声撅断，将尖利的木桩斜面朝下，一步步朝着七里走过来。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不空文化出品的架空小说《四海惊奇》，主创马伯庸、池骋、赵老师，演播江宁，制作严乔峰，编辑张璐。惊奇冒险继续，魔力 X 档案每天中午1:30到2:00，晚上11:00到12:00，欢迎您下次继续收听。 世道路上迷人的香气。